第五十八集。 从陆承泽平静而坦然的表情之中，孟昭似乎预料到了什么，他顾不及说什么话，他试图上前拉住陆承泽。 陆叔！ 与此同时，仅存着一丝意识的陆时琛也全力地伸出自己的手，试图拉住自己的父亲。 爸！ 陆承泽望着儿子，后退了一步。十二年前把儿子送往国外之后，他似乎就再也没有好好的、认真地看过他。一转眼，当年的少年已经长成了成熟的男人，看上去像极了年轻时的自己。二十年间，他曾数度犹豫，当年决心让陆时琛这样没有感情地活在世上，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？但是现在，他竟然隐约有些庆幸，庆幸陆时琛的情感没有完全的复苏，庆幸自己这个父亲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，庆幸陆时琛对自己并没有多么深厚的感情。否则，陆承泽深深地看了一眼陆时琛。 时琛，要好好活着。 说完，陆承泽没有丝毫犹豫地纵身一跃，悬崖之下是汹涌翻滚的海潮，陆承泽顷刻之间就被淹没在了海潮之中。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了，孟昭踉跄着走了几步，他一把扶住了陆时琛。他看到陆时琛那张仍然面无表情的脸上，不知何时已经泪流满面。汹涌的海涛一直翻滚了一天一夜，打捞工作也持续了一天一夜。孟昭一直陪着陆时琛，他能感觉到陆时琛的手很冰凉，陆时琛一直在用力地握着自己的手，那种沉重而浓稠的悲哀似乎始终笼罩着他。 该怎么陪陆时琛走出来呢？ 孟昭心里也没有确切的答案，情感刚刚复苏就遭遇到了这样的冲击，很难想象陆时琛此刻在遭受着怎样的煎熬与折磨。但是孟昭知道自己必须陪陆时琛走出来，也只有自己能够陪他走出来。二十年前那场车祸发生的一瞬间，命运似乎就已经铺开了一张庞大而细密的网，将所有人都笼罩其间，变为了局中人。望着不断拍打着岸边礁石的潮水，孟昭回想着这二十年来的命运轨迹。 没有陆时琛，我舅舅那场冤案最后会是怎样的结果呢？我的命运是否会发生改变呢？所有这一切还会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吗？如果当年我没有找到陆承泽，没有被陆时琛看到自己下跪的那一幕，陆时琛还会主动去找周明生吗？冥冥之中，命运似乎早已规划好了既定的轨迹。 不远处，打捞船靠岸，船上的人走过来说：“ 捞到人了，孟队，陆顾问，你们确认一下吧。” 看着那具尸体，孟昭察觉到陆时琛似乎在竭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。尸体已经被泡得微微肿胀，陆时琛的目光在陆承泽的身上来来回回地看着，当他触及到那张熟悉的脸时，身体一僵，眼泪再一次无知无觉地滚落下来。大脑之中被封闭了的久远的记忆片段自动就浮现出来。 九岁时，匆忙从盐城赶回来的陆承泽放下手里的公文包，快步地走到石心和陆时琛旁。他一把抱起陆时琛，另一只手揽住了石心的肩膀。桌子上，蛋糕上蜡烛的火光在微微地摇曳着。陆时琛看着儿子，亲昵地贴了贴他的鼻尖儿。 时琛，许愿了吗？ 我听到爸爸的脚步声了，我想等爸爸回来一块儿许愿。 好，来，那开始吧。 面对着蛋糕上的蜡烛，小小的陆时琛双手合十，大声地说： 我希望以后跟爸爸妈妈一样做一名律师。 傻小子，愿望说出来就不准喽。 没关系，再无声地许一遍。 陆时琛闭上眼睛，在心里默念了刚刚的那句话，然后陆承泽和石心俯下身，跟陆时琛一起吹灭了蛋糕上的九根蜡烛。17岁时，陆承泽送他到国际机场，父子二人沉默了一路，临到快要过安检的时候，陆承泽忽然说： 以后想学什么专业？ 没想过。 不要学法律。 陆时琛淡淡的应了一声。 后来没有选择法律专业，真的是因为我爸的那句话吗？ 之前陆时琛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但是这一刻，陆时琛恍然意识到，这么多年，虽然陆承泽并未在他的面前谈论过工作，表露过情绪，但是潜意识里，陆时琛清醒地知道，陆承泽比他身边的任何人都要活得沉重和痛苦，而陆时琛并不希望自己活成另一个陆承泽。眼前的陆承泽看上去极其平静，好似只在海水之中沉沉地睡了一觉。记忆之中，陆时琛似乎从未见过这么平和放松的父亲。陆承泽一生都似乎极为忙碌，只有在陆时琛出国前，他才能在半夜里看到对着手中照片发呆的陆承泽。年少时的陆时琛还无法感受到悲伤这种情绪，他只隐约觉得有某种无形的重量压在陆承泽的身上，让他跟自己一样无法感受到旁人的喜怒哀乐。静默地看了陆承泽好一会儿，陆时琛说： 或许对他来说，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吧。在20年前，他决心要报复的那个瞬间，他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。这一天的到来，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。 他看上去很平静，从容赴死的人，内心会很安宁。没有痛苦的离去，或许是对他而言最好的归宿。 走吧，等了这么多年，他应该想早点和我妈团聚。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